是至少不能太不公平。我对你的情感是我和你的事情，

怎么我渴望的爱情会落空？好一个梦，对你的所有依赖种种，竟然转眼之间变成惶恐。你的温柔让我漫步在云中，漫无跟踪，不信爱情能如此作弄我心。

今后姑娘，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。告别的年代，分开的理由，终不需诉说出口。亲爱的，让我快见你一面，请你要给一点头。

岁过岁之间，相识结合了患难，情和情和情的关，辗转里略过赞和赞，一曲一字只是我一转身某一生某一刻的事，一句一动都只是闲事，那是然后便怨其事。和人和人之间，沧桑里自有浪漫。日复夜，日日之间，崎岖夹杂的梦幻。一曲一字，只是我一转身，某一生，某一刻的事。一句一动都只是闲事，那自然后便怨其事。 Bye-bye.